他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现在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摸，借着玉车拉马缓缓响，竟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。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，这么远把臣都扛。得见在马上端坐一员将后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需簪缨冠冰凉，神说说过目红梅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哒哒两耳垂轮阴盆面，雄赳赳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桃金方，好过几条的乐家子号，穿九五风里里请功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头中来剑和剑飞鱼带铁背铜开，老雕弓一张当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在两旁，七匹哪日追空银鞋在青衣杆，兵丁将旁虎钩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马美名扬。家将兵说：“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。”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！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。哗啦啦啦，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荤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弃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五百众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说：“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。”二郎剑圣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扬。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少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神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厂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俱鹿州，锁娘娘出马家，夜半山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Yeah.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水水里面走起了波浪门儿。